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健结案报告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过程我说了很多遍了，今天我说点不一样的吧。我跟程程认识的时候，他特别单纯，什么都不懂，我说什么他都听。我偶尔回家里都被说是在城里打工的，拿回去的钱多，人人都说我有本事。程程是我嫂子给我介绍的，我俩谈了半年，我就把他接到这边了。他说自己这辈子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，没见过这么多车。 最常见的情节，最没有什么深度的故事。新建没有打断他，只是看了一眼旁边专心记录的复制。 去年初，我俩认识了一个叫袁胖子的人，他说要在这边投资做生意，但是还缺个人跟他合作。我本来没什么兴趣，但是程程觉得这个生意肯定能赚大钱，所以我拿了所有的积蓄出来，谁知道那人就是个骗子，拿了我们所有的钱就跑了。程程后来在家里一直哭，说自己太笨了。我跟他说没关系，钱没了还能再赚。 说到这里，月经的表情竟然还有一些向往，或许是想起了当年两个人相伴的生活。不过如果故事一直是这么温馨的风格，大概他现在也不会坐在这里了。 可是那次的事，我不仅拿出了自己的所有存款，还欠了很多钱。我怕程程继续自责，就没跟他说自己在外面偷偷接活给人跑货，结果就那么倒霉。有天下雨没看清楚路，被车撞了，虽然后来人家赔了一笔钱，但是腿就这么废了。 月经抬头看着新建， 我当时觉得天都塌了，一个大老爷们儿以后走路就是个跛子，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么完了。但是程程跟我说他不介意，他说别说我就是瘸了腿，就算是胳膊都没了，他也一辈子都跟着我。 月经的声音有点哽咽，他听了很长时间，手铐晃动的声音在房间里很明显。他抬手擦了下眼角。 后来我就想，瘸了也没关系，只要我还能干活，就还能养活他。所以我经常在厂里加班，人家干到6点，我干到10点，厂里经理看我勤奋，也没把我辞了。但是因为平时工作的太累，回家的时候连饭都吃不了两口就睡死了。程程看我做得这么辛苦，就主动说也想工作，分担一点是一点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当初听了他的话。 后面的故事已经没什么意外了，重复了几次的过程又一次被复述了一次。月经说到后面的时候，一边说一边在哭。 你们说他为什么就这么变了啊？几年的感情，我为了他连腿都废了，为什么他就这么容易跟那个狗屁主任上了床？我对他那么好，还不如一个有老婆的老头子啊。 月经的情绪后面变得很激动，要靠法警把他强压在椅子上。新建皱了下眉， 因为他变心你就把他杀了然后分尸？ 是他对不起我。 咬牙切齿地低吼出这句话，月经死死地握着双拳。 他对不起我，我就他妈的不该把他带出来。 本来是想把案件当中的疑点问清楚，结果却一无所获。从看守所走出来的时候，复制点了一根烟，新建在后面看着他，觉得他情绪不对。 怎么不说话了？ 复制在前面咬着烟回过头。 我本来话就不多。 这倒是实话，平时若不是因为跟新建在一起，他一天也大概说不上20句。视线没在新建身上停留太久，复制回过头长出了一口气。 看这行，这些故事听了没有100也有80，说的没烦，听的也烦了。 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为了这些理由再而三的去犯法？ 无论多可怜，多值得同情，终究走上的是一条不归路。这是一个怪圈，知道是错的，还要错得万劫不复。新建的表情很复杂。 很少见你这么感慨。 正如他自己说的，毕竟听得太多了，已经没有了那份一般人容易引起的情绪变化。傅志闻言笑了一下，却有点自嘲。 我最近大概有点毛病。 他又抽了两口烟，然后扔到地上踩熄，没吭声地上了车。回到院里，新建又被叫去开会。傅志没过多久就锁了办公室，一个人出去了，关了手机，乘着公车看着窗外一路的车流行人，表情有点茫然。他先到了电影院，随便买了张最近场的票，看了半小时，发觉实在没什么意思。这个时间本身影院的人就少，零零散散的几个人关注的重点似乎还不在电影上，觉得无趣，他中途就出场了，然后在电影院旁边的小吃店里要了一份炒米粉，味道还是熟悉的那个味道，只是价格已经比最初他跟新建到这里吃的时候贵了不少。他吃了几口，觉得胃口不大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剩下了。出门，沿着街边一路闲逛。这个地方他其实来过很多次，基本上都是跟着新建来的。离检察院有三站地，如果不是对方说，他大概自己都找不到这块。好像是因为新建以前跟人常来，在这边办了张卡，不用反正也是浪费，所以每次都是下了班，两人约好了时间过来。看完了电影，顺便就在那家店里要点东西吃。夏天会出一款不错的杏仁露，不过现在这个时节想吃也没得卖。傅志一边走一边忍不住又掏出烟来抽。路边的东西都很熟悉，甚至就连摊位似乎都没什么变化，总觉得跟新建认识了很久，却原来也不过如此。人的记忆就是这么莫名其妙的东西，有些人认识了十几年像十几天，有些人明明也没多久却跟半辈子一样。溜达到了车站，傅志还是上了公交车，不过没回院里，而是去了城北的一个公园。门票还是那么几块钱，他说买一张票的时候，卖票的阿姨还同情地看了他一眼，搞得傅志有点郁闷。果然会在白天一个人逛公园的，不是失恋就是失业。但其实这里是以前他最喜欢来的地方。在认识新建之前，他小的时候家里后面有个后山，放学或者放假基本上就是一群人在山上摸爬滚打，接触的土和树比人还多，所以最初到了这种大城市他是有点不适应的。这公园被开发的程度不算高，有些地方会让他想起家里，所以他以前特别喜欢来。到了周末的时候，自己带点饮料，蹲在路边看那些大爷大妈们大圈闲逛都能看一天。不过今天时间不对，人没那么多，偶尔路过几对也都是你侬我侬的情侣。其实傅志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，月经的事对于他来说本来就不能算什么事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杀人分尸这案子的结果根本不需要讨论，但是他心里很不舒服。情杀这种他以前表示得很无畏的案子，曾几何时竟然也能让他这么感慨了。想起之前月经说的那句后悔，他眼底的神色就沉了几分。总是有人说这世上没有后悔药，下了决定你就得承受后果，如果早知道谁都会选择避开风险。傅志很畏惧后悔。一直在外面游荡到了晚上才回检察院。傅志打开手机的时候，短信差点卡得他手机死机，有王姐的，有李磊的，还有处长和新建的。事情就是这样，你在检察院里的时候吧，一上午连通电话都没有，只要你不在，全世界都是找你的人。傅志挨个短信都回了，多数都跟工作相关，只有新建那条没明确的说到底是什么事儿，只是简短的一句话， 开机给我电话。